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知识入口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王宽和王凤已经很努力地预防疾病了，但是很不幸，山上还是有一个人生病了，而且是传染性很强的病。因为预防措施不到位，很快他身边的亲人就感染了，因为隔离措施不到位，旁边的人也感染了，因为重视程度不够，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了。就这样像滚雪球一般，到最后绿林军竟然有四分之三的人感染上了瘟疫。虽然王匡和王凤积极组织救治，又是消毒又是研制中药，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最后竟然死了一半人还多呢。也就是说呢，这场瘟疫死亡人数超过了五万。逝者如斯啊，活着的人也是行尸走肉，有的身体落下了残疾，有的心灵受到了创伤，更有甚者心灰意冷，自暴自弃。都说意志支撑一个人的灵魂，如果没有了意志，那还谈什么事业呀？这场瘟疫在把绿林军的人数消磨过半的同时，还摧垮了另一半人的心。大家伙纷纷决定离开绿林山，而离开的时候呢，大伙的意见不统一。你想往南走，那是因为你的家乡在南边；你想往北走，那是因为你的亲人在北边；他又想往东走，他东边有朋友；另外的人又想往西走，因为西边有他情人。总之到了最后，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选择了各奔东西。王匡和王凤等几大头领眼看局势再也没办法挽回了，只好说了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向大家抱了抱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然后各自带领自己的嫡系人马就离开了。绿林军就这么解体了，他们分解成了几支军队，而其中王凤带领的新式军和陈穆带领的平林军正好来到了南阳郡附近。刘演和刘秀的革命军几乎是清一色的亲友团组成，大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总人数也有几千人。两个兄弟一商量，决定联合新式军和平林军一起举事。新式军和平林军虽然也是反王莽的民兵组织，但他们的性质和刘演组织的革命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面已经说过了，绿林军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虽然手段残忍，但目的却很单纯，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在他们眼里呢，冷也好，热也好，只要能活着就好。除此之外没别的目的了，更别说去攻城拔寨，去推翻王莽的政权。 所以这绿林军成立了好几年，也没去攻打一座城池，一直都是占山为王。而刘演带领的刘氏宗族革命军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刘氏宗族的后裔啊，有光复刘氏政权的义务和责任。其次，他们并不是缺吃少穿，或者说还没到食不果腹的地步，他们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王莽的政权。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要怎样才能拉这批食客入伙呢？刘演没少动脑筋，但他的难题很快就被刘秀给解决了。刘秀说了，要想拉新式军和平林军入伙，不能急于求成，应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刘演就问了，快说说吧。刘秀反问他，大哥，你知道咱们宗族里的刘玄吗？当然知道，小时候你们俩经常一块玩啊。大哥，你知道刘玄现在在哪儿吗？他在哪儿呢？他现在啊，就在平林军里呢。如果让刘玄这个安抚员去搞定了陈穆，那岂不是手到擒来呀？陈穆和王凤的关系很铁，搞定了陈穆，再通过陈穆去搞定王凤。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搞定了陈穆和王凤，不就等于搞定了新式军和平林军吗？联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刘演立刻握着刘秀的手说了，弟弟啊，看样你在太府这三年没白读啊。果然按照刘秀的对策，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刘玄。刘玄靠着他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说服了陈穆。陈穆通过个人交情和利害关系的陈述，就把王凤给搞定了。新式军和平林军的到来，无疑给刘演的革命军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就是大干一场的时候了。刘演不愧是个将才，联军之后马上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迅速北上，先据西长据，再去胡阳，然后进军吉阳，再屠宛城，最后传习天下，北伐洛阳，成就霸业。应该说刘演的思路还是很不错的，制定的进军计划也很详细周密。如果真的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中原军事重镇宛城，那么推翻王莽王朝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刘演的作战方案说夸张一点，都可以跟诸葛亮的隆中对来媲美了。该准备的准备了，该联合的也联合了，该部署的也部署了，接下来就看怎么实行了。都说哀兵必胜，这话不假。刘演没有选择安葬自己的母亲，就是为了更快地安葬王莽王朝。在汉代呢，城郭周围的乡村，大的叫乡，小的叫聚，所以呢，西长聚按照现在的说法可以叫西长村。因为战略需要，西长聚这个小小的村子一下就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因为这里将成为革命打响第一枪的试金石。革命军的武器是最原始的，他们举起的多半是平日里干农活的锄头叉子，农业气息十足。而当大将的因为没有马，骑的是水牛，连起义大元帅刘演的弟弟刘秀也不例外。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身先士卒，独自一人骑着高大的水牛冲在队伍最前面。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和王莽的正规军相比，天上地下硬拼起来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可这个世界之上呢，只要努力去做， 是一切皆有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么一支看起来洋不洋土不土的队伍，却成功地上演了鸡蛋撞破石头的好戏。革命军很快就把西城据拿下了，几乎没动一刀一枪，也没有一个人的伤亡。原因是西城据的守军听说革命队伍第一个光顾的是他们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根本就不给他们祭旗的机会，个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撒开脚丫子就跑。结果革命军还没来呢，西城据就成了一座小小的空城。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同样的道理，第一战不管是打胜的还是别人拱手相让的，能取得胜利就是好样的。第一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接下来该轮到革命的第二战胡杨。胡杨县尉可不像西城据的守卫那样，听说革命军要来，立马就组织新军攻迎革命军。革命军将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是呢，革命军在兵不血刃地取得第一场胜利之后，骄傲了，膨胀了，有点飘了，再加上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作战能力和纪律都很差，而且武器装备方面也很落后，所以跟以逸待劳的新军进行真刀真枪的接触战之后，尽管革命军的热情高，尽管他们血气方刚，但是骡子是马还是利剑分晓，革命军就被打败了，而且是溃败。败和退是相辅相成的呀，革命军很快就退到了唐子乡，但那新军不是吃素的，马不停蹄地追到那儿，并且把唐子乡围了个水泄不通。革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时的革命军全都被围在唐子乡，如果不能尽快突围，等新军的大部队一到，他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可是突围哪那么容易呀？一来革命军刚刚大败，士气低迷；二来新军占据有利地形，正以逸待劳，强行突围是下下之策。因为即便突围成功，也会伤亡殆尽。等又不能等，突又不能突。革命军刚起步，就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刘演的脸是阴的呀，几乎都能拧出水来。他赶紧把刘秀找来商量对策。但是初出茅庐的刘秀也是头一回遭遇这样的困境啊。兄弟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就是想不出个办法来。刘演马上就要发出言论了。莫非天要亡我刘氏？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让革命军又是柳暗花明。这个人就是刘氏家族当中的刘忠。刘演听说有来献祭的，赶紧迎出来。刘忠在刘演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番，刘演那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马上批了个诺字。接下来就看刘忠的表演了，那首先得化妆啊。刘忠叫上几个亲信士兵，换上东拼西凑来的王莽新朝的官服，再描眉画眼，最后站在自己老婆面前问他我是谁。他老婆惊讶地打量了一圈，连连地说不认识。刘忠这才满意。表演还少不了道具呀，而刘忠带的道具很特别，是粮食还有酒肉。据说一时间找不到猪肉，为了凑肉呢，刘秀把他心爱的坐骑一头水牛给宰了。妆化好了，道具也带上了，那接下来 随着刘忠一个手势，他们就开始表演了。别人是在舞台上表演，他们选择在山间的小路上表演，一路走一路演，很快就到了新军的防御区域了。新军一看这群不伦不类的人，拔刀就要砍他们，刘忠就站出来说话了：两军交战都不斩来使，更何况我们不是敌人派来的使臣，而是朝廷派来的使臣。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呢，没有查明身份，对不起，里边请吧。进了敌人军营之后，刘忠说他是江夏的夏郡刘忠，奉严尤将军的将令，特送来美酒佳肴犒劳三军。胡杨和江夏相隔可不是一里地二里地呀，那是好几百里呢。按理说刘忠那真实的谎言他们一听就能听明白，但也不知道是被美酒佳肴的香味冲昏头脑了，还是被刘忠淡定儒雅的气势所折服，他们没来由的就相信了，而且是深信不疑。深信不疑的具体表现就是喝光了刘忠带来的美酒，吃光了所有的牛肉。享受嘛，这是两个字儿，一边是享，一边是受。新军在对美酒佳肴享的同时，受的就是一醉方休之后的快感。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当新军酒足饭饱，全都醉倒一片的时候，革命军就以饿虎扑羊之势杀了过来。新军士兵都醉得跟一滩泥似的，听到喊杀声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丢盔弃甲逃命去了。后知后觉的县尉呢，因为惊吓过度，连穿个衣服手都不听使唤了，半天也穿不上，最后只好来了个裸奔。但他上马的时候腿脚又不利索，半天也没上去。这就怪不得刘秀了，他一直在新军当中搜索这个贼手呢，结果县尉的有实物表演，很快就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刘秀一刀下去，人毫头落，血溅泪洒。就这样，革命军使用釜底抽薪的雕虫小技，很快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也取得了革命征程当中第一次真正的胜利。那接下来革命军一鼓作气向胡杨进军。胡杨的新军听说县尉都被杀死了，象征性的放了几声空枪，就把根据地让给了革命军。正当胡杨大捷，原本联盟军应该举行庆功宴犒劳三军的时候，革命军和绿林军却剑拔弩张，一场生死决斗一触即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分赃。这很容易理解呀，打了胜仗，占了城池，原本那是别人的地盘，现在归自己了。也就是说，别人地盘上所有的东西都归自己了，这里边自然包括钱和物。因为开始没制定相关的分配政策，所以在城破之后，冲在最前边的刘氏子弟近水楼台先得月，把金银珠宝揽入怀中。等后边跟来的新市军和平林军到了，就只能吃残羹剩饭了。仗是一起打，血是一起流，干嘛分赃的时候就变成了你们是大娘养的，我们是小娘养的？矛盾可一触即发呀，眼看就要演变成械斗事件了。挺身而出的又是刘秀，只听他一声暴吼，朝着刘氏子弟怒吼了一声：你们这是干嘛？才刚刚拿了一座城池，刚刚得了一点财物，刚刚跨出长征的第一步，你们就翅膀硬了， 忘了都是兄弟姐妹，忘了同生死共命运的山盟血誓了吗？这一席话说的刘氏子弟都是惭愧不已，就都把头低下了。刘秀接下来呢，就充分发挥从太学府学来的渊博知识，引经摘句，给大家上了一堂政治课。咱们刘氏家族世代富有，一直视钱财为粪土，平日里都没有把这臭铜烂铁放在眼里，现如今为什么要做金钱的奴隶呢？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人家小小年纪都懂得谦让，我们身为刘氏子弟为什么不能有高风亮节呢？我们刘氏家族虽然处在最低谷最落魄的时候，但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话讲到这儿就足够了，刘家子弟毕竟不是一般人呐，很快从灵魂上超脱了出来，马上就把钱掏出来了。俗话说舍生取义，现在的刘氏宗族子弟是舍财求和。还记得有一句至理名言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其实完美的是每个人都心仪的境界，只有用它来填补人们与生俱来的欲望，才有咬合的可能。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一种潜意识的要求。欲望的存在并没错，它给人描摹出的那种理想状态，能激发人们为其奋斗的情绪，关键在于要把握欲望的度。因为有很多事物并不能为我们所控制，既然触及不到这个彼岸，就干脆放弃。没有了这方面的欲望，你就会摆脱失衡的心态，变得刚毅起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按照刘演战前制定的五部曲，接下来是第三部，攻取吉阳的时候。吉阳县令岑鹏听说革命军来了，冷静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革命军现在气势正旺，胡阳县尉与之对抗，落得个抛尸荒野的下场。眼下以他手下这点兵，很难跟他们对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愚，明知不可为而不为是智。岑鹏是聪明人呐、啊，于是他赶紧收拾细软，带上大老婆小老婆，潇潇洒洒地开溜了。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显然比西长剧的剧长更胜一筹，全身而退，不拘小节，这才是逃跑的最高境界。当然，从以后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岑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将才。这里选择不抵抗，是他们分析形势之后采取的战略性逃跑。兵不血刃地拿下原本认为是难啃骨头的吉阳，三战三捷的革命军马上在吉阳召开了总结大会。刘演发表获胜感言时候说了，感谢祖国，感谢大家，感谢胡阳百姓。众人对他的发言给予热烈的掌声，同时达成了共识，王莽的新军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虑。而此时没有参会的将领就是刘秀，他本来要去开会的，但临去会场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是城外有人找他。打开纸条，就看上边写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更没有署名。但刘秀看完信之后，感觉这笔迹似曾相识，于是他赶紧就出了城了。结果不出他所料，来人正是李通和他的族弟李松。李通带着李松选择了小隐隐于野的生活，躲藏在吉阳一带农村。现在听说革命军占领了吉阳，他就带着李松连夜赶来投奔。当刘秀带着李通兄弟来到吉阳城的时候，总结大会还没开完呢。正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刘演见刘秀突然带着李通出现，高兴地喊着：“俺又得一臂。”说着把李通迎了进去，并请上座。尽管当年有仇怨，甚至举事之前还有不相为谋的念头，但此刻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个人像是故交一样，相互尊重，相互敬重。吉阳的胜利，李通的加盟，就像给刘演打了两针强心剂，于是他马上决定走第四步，全军北上，直取宛城。宛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南阳郡的门户，是革命军北进的必经之地。然而17年前呢，刘氏宗族的子弟刘崇起义， 就是在攻打宛城时落马的。李通的老家就在宛城，而且全家64口都死于宛城，死于王莽的魔爪之下。打回宛城，为家人报仇雪恨，是李通此时最大的心愿。刘演直取宛城的作战意图正合他意，因此他主动请缨为前锋，拿下宛城，人心所望。但宛城真是那么好拿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革命的道路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说攻打西长郡、胡阳、吉阳，王莽的新军是没来得及设防，那么已经对革命军引起高度重视的王莽，在宛城则清集了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刘演带领革命军来钻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刘演和革命军却毫无知觉，他们还沉浸在三战三捷的辉煌当中呢，还憧憬着兵不血刃拿下宛城的风光场面。殊不知啊，他们前进的脚步越快，灾难离他们就越近。很快，革命军来到宛城外不到10里的一个叫小长安聚的村子。这小长安聚村子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村子附近高山深谷，林稠树密，怪石嶙峋，地势险峻至极。还有一个特点呢，是雾大。这地方雾大到什么程度呢？望山不是山，白茫茫的一片；望水不是水，几乎都结成冰了；望人不是人，5米之外就看不见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一个特别坏的天气，引起了刘演特别的注意。但注意归注意，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他没有选择停军撤军，或是择日打探地势之后再图进取，而是吩咐大家注意殿后，选择了继续前进。毕竟他和革命军一样，迫切地希望尽快拿下宛城。当然，他还是对禁军进行了重新部署。除了李通这个自告奋勇冲在前面的开路先锋，他还令王凤和陈穆带领新十军和平林军也充当先锋，而他和刘秀率领革命军加小为中军，令刘芷率精锐部队殿后，如有不测随时支援。应该说刘演平日里还是熟读兵书的，部署的还是比较详细周到的，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可是呢，他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自己的情绪，盲目乐观。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王莽的新军不过如此，就算在前面设有埋伏也不足为虑。爱兵必胜，骄兵必败。接下来的描述就跟《三国演义》里边中埋伏的场景一样了。革命军刚一到山谷的谷口，就听见刀老老一声炮响，接下来山上滚下了无数的巨石飞溅。革命军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呢，猝不及防，顿时间就慌了手脚，只有溃败的份儿了。此时的新军从山上冲下来，是喊声震天，大雾之下只听到杀声，不见人影，也不知道有多少伏兵啊。也有不少不怕死的革命军想抵抗，但是奈何雾太大了，敌人十面埋伏，5米之外不见人，想拼命不知道怎么拼，想逃跑不知道往哪儿跑，只能凭着感觉和直觉乱砍乱杀乱冲乱跑。四面都是杀声，你被蒙着眼睛看不见敌人在哪儿，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超级恐怖啊，他们只能学瞎子一样挥舞着手里的刀剑，是乱舞乱砍，也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一人在水一方，诗人可以为之赞赏，但是兵卒却为之心碎。革命军此时正遭受着煎熬呢，中了埋伏，又遭到大雾的侵袭，战又不能战，退又不好退，溃败已成必然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能不能逃得性命，就看个人的造化了。一场悲剧即将上演。这里我们可爱的刘秀呢，不能叫他同学，应该叫将军。眼看着败势无法挽回了，于是他就开始了千里走单骑。因为他此时骑的是胡杨县尉的好马，无论速度还是气势，别人都无法相比。正当他拼命逃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勒住马缰，定睛细看。路边那个人不正是自己的妹妹刘伯姬吗？二话不说，赶紧把刘伯姬拉上马来，两个人一起跑。从这点来看呢，刘秀还是很厚道的，至少比当年在刘邦逃跑的时候，为了活命抛弃自己的儿女，比那强多了。但是很快，刘秀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我们不是经常遇到一个经典问题吗？如果你媳妇儿和母亲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呢？赞成救母亲的多一点，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呀，媳妇儿可以再娶呀。还有人两边不得罪，救母亲，然后跳下去跟老婆一起死。总而言之啊，还是要救自己亲妈。但如果我们有一双慧眼，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应该能够明明白白的，那就是救妻子。为什么呀？因为救助妻子、关爱妻子，那是丈夫的责任；救助母亲、关爱母亲，那是父亲的责任。当儿子的不能越俎代庖，把老子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个问题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点出了婆媳矛盾的根源。往上溯一代呢，父亲为什么不能尽责呢？给自己的老婆关心和爱护，因为父亲也跟儿子一样，把关心和爱护给了自己的老妈。下延一代，被儿子冷落的媳妇儿，有了自己儿子之后，也跟婆婆一样，把本该从老公身上获得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于是一代又一代就这样轮回。每一代儿子都更爱母亲，每一代媳妇儿都痛恨婆婆，每一代丈夫都不尽责任，每一代妻子都黯然神伤。模糊不清的疆界让国人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纷纷忧扰了数千年。亲父子明算账，各疼各的老婆，弄明白这句婆媳关系呢，也就不算是什么问题了。但是这个观点也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代表我的观点。就在这关键时刻，随着刘伯姬的一声惊叫，刘秀抬头一看，差点掉下马来。这时候大雾渐渐地散了，人群当中那个亮丽的身影，不正是自己的姐姐刘媛吗？刘伯姬和刘秀很亲近，那是因为刘秀很疼爱和关照这个活泼可爱的妹妹，什么活都不让她干。刘秀和刘媛也很亲近，是因为刘媛一直很疼爱这个憨厚的弟弟。他去太府读书的时候，刘媛给他盘缠，并且在他读书的中途还时不时地给他寄点银两，以解刘秀的燃眉之急。后来读书回来，官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刘秀， 又是刘元姐姐和姐夫邓晨收留了他。再后来听说他们要革命，二姐和二姐夫毫不犹豫，放弃了富裕安定的生活，毅然参加了革命。所以呢，危难当中见到了二姐刘元，刘秀仿佛看到自己的心在滴血呀，他赶紧跳下马来，请上马。二姐看了看刘秀，又看了看刘伯基，摇了摇头：“你们走吧。”“ 不，且不走，我就不走。” 刘元就急了：“就这么一匹马，救不了我们。”刘秀这才发现刘元的三个女儿也在人群当中。刘元一看刘秀还在犹豫不决呢，就生气了：“快走啊！莫非你要看着我们都死在这儿，咱们刘家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你才甘心吗？” 我 就在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身后的追兵都已经追上来了。刘元更生气了：“你走还是不走？你如果现在不走，我就撞死给你看。”说着把刘秀推上马，然后拔出头上的发簪，猛地扎在了马屁股上。那匹马带着刘秀和刘伯基就往前狂奔而去。刘秀回头再看，刘元还有三个孩子已经被官兵的乱刀砍死，不由得是痛哭失声啊。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而去，却又无能为力。刘秀突然又急雷马缰，那马来了一个急停，差点把他和刘伯基带下去。刘伯基也早已经泪流满面了，现在见刘秀圆睁二目，好像要喷出火来。他以为刘秀要回去找官兵拼命呢，正要劝阻呢，却不料刘秀突然抹掉眼泪，朝刘伯基说了：“妹妹，坐稳，抱紧。”说着他用力一拍马屁股，那匹马又狂奔了起来。风中隐隐传来苍凉的歌声，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纯粹的悲就是这样，悲是因为想到已经于事无补的往事，悲是因为想到往事中曾被那么温柔的对待，却不曾好好的回报。悲是因为遇到不可多得的人，却没有伸出双手拥抱。悲是因为心中涌起千言万语，千叮咛万嘱咐，却再也无人可诉。战争是残酷的，是无情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当你打胜的时候，你收获的就是数不清的战利品，而当你失败了，你将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所以说，革命既可能革别人的命，也可能革自己的命。这场战役当中最失意的是刘演，因为轻敌呀，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现在逃得性命的他正独自坐在荒草地上，体会失败的滋味，品尝失败的痛苦。这一战不但二姐刘元还有三个外甥女死了，二哥刘仲也死于乱军当中，还有叔父刘良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也命丧黄泉，宗族刘家妻儿也被夺了性命，嫡系血亲加起来一共十个人死于非命。刘演流着悲伤的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呢，只因未到伤心处。”此时的刘演何其悲伤，何其苦痛。这场战役当中最可怜的是邓晨，他自从参加革命那一刻起，